第49集，棉花。 顾元白倏地笑开了，高兴地重重拍了拍孔义林的肩膀，哈哈大笑了几声，欣慰地道：“ 好啊，孔亲，既然如此，那种子何在？” 在没有棉花之前，富人取暖的方式百种不一，而穷人却只能拿柳絮、芦花和植物枯草填充衣物，拿着丝麻往身上套。棉花在宋朝开始种植，但并没有得到广泛推广，直到泥腿子皇帝朱元璋登上了皇位。他是穷人，他知道冷是什么滋味，才大力推广棉花种植，解决了百姓的寒冷问题。如今这个白棉花就是那时的棉花吗？孔义林没想到圣上这么轻易就相信他所说的话了，一时有些反应不及，愣愣道：“ 种子还放在臣家中。”“ 若是孔亲所言属实，这白棉花就能解决天下人的寒冷问题，朕会大力支持，也会记下孔亲的功劳。若是真有那日，孔亲，你便救了许多人的命啊。”“ 臣当不得圣上所言。”“ 朕说你当得就当得，孔亲何必如此自谦？” 孔义林沉默良久，然后退后一步，撩袍跪地，朝着顾元白行了一个大礼。这一礼是备受欺辱后被压塌的脊梁重新挺起的礼，是对圣上的礼。孔义林曾被逼着出了大横，前往西夏，可是西夏人也不认他，他在西夏举目无亲，也不适应西夏的语言文化。在边陲看到这白棉花时，就意识到这是一个机会，所以后来他考了会试，如果他考上了，他想向大恒的皇帝献上这样的东西，如果他没考上，那么就是天不尽人愿。他有才，他真的考上了，还是一甲第二，一个绝好的位置，孔义林应该满足了。但圣上如此开明，反而让他生起了更为贪婪的野心。白棉花的种子就是能让圣上记住他的手段，使他向上的阶梯。但皇上比他所想的还要好上许多倍，开明许多倍，因此孔义林这一礼还掺杂着愧疚的感情。吩咐孔义林第二日将棉花带过来之后，顾元白就回了宫。寝宫之内，等他用完膳后，似乎才想起了什么。“ 薛远还没回来？” 田福生一愣，也转头看向身边的小太监。有一个宫女站出来道：“ 圣上，薛侍卫在您回来之前已经回来了，只是周身脏乱，免得他御前失仪，就被一个小公公带下去整理了。”“ 一个大将军之子，好好的御前侍卫，结果到了现在，尽做脏活累活了。”“ 可不是，这位薛公子到底是怎么招惹圣上了？一天天的都没过过什么好日子。” 正说着话，薛远就过来了，他周围湿气重重，黑发连着水珠在背后披散。若说顾元白放下发来就是柔和了面容，但薛远偏偏就显得更加逼人了，剑眉入鬓，不笑起来显得骇人。薛远进殿就瞧见了顾元白，他唇角敷衍一勾，露出了一个虚假的笑来。“ 假得很，果然是因为脏活累活而生了怒气。” 薛远走到顾元白面前行了礼，然后在殿内看了一圈。“ 圣上，昨日那个修撰呢？”“ 昨晚看到那个状元搂着小皇帝的腰，小皇帝还对着他笑的时候，薛远真的是冷笑连连。他摸顾元白的脚一下就得被踹到水里，摸顾元白的手一下就得偷偷摸摸。那个什么狗屁状元，手搭在皇帝腰上了，顾元白还冲他笑。但一会儿薛远就冷静下来了，因为小皇帝不喜欢和别人过于亲密的接触。细想之下，那个状元只是在小皇帝身后抬了抬手，装出了一副他碰到了皇帝的样子。“ 很好，很明显这个状元就是在故意做给我看， 是在故意挑衅我。哼，很好，他成功把我激怒了。敢挑衅我的人，除了小皇帝，其他都死了。小皇帝就算了，天下之主，内藏雄狮，很有趣。可是这个楚卫是个什么东西？顾相皇帝对我都没笑过几次，却对这个东西笑得那么好看。他娘的！ 顾元白闻言，却突然一笑，意味深长地看了薛远一眼，淡淡道：“ 楚修传，自然是在翰林院了。原来这个时候起，薛远已经注意到楚卫了。” 顾元白应当是要亲眼见证他们是如何搞社会主义兄弟情，要亲眼见证他们掉入没有子嗣的大坑了。他还可以顺水推舟，尽早让他们二人彼此情定。现在总算是看到了苗头，顾元白心情大好。他让田福生拿了两台好砚台，让其递给了薛远，说道：“ 将这两个砚台送去给翰林院中的楚修传和孔编修，就说是朕因着他们下了盘好棋而赏。兄弟，我给你制造出机会了，接下来就该你自己上了。快上，快同楚卫谈起社会主义兄弟情，别在朕跟前晃了，朕看见你就烦。” 拿着砚台的薛远眼睛一眯，听完顾元白的话之后，就咧嘴冷冷一笑：“ 臣遵旨。”砚台能砸死人的。 薛远倒是想直接拿着砚台砸死那个挑衅他的楚卫，但是如果砸死了，恐怕小皇帝真的就生气了。小皇帝生气没什么可怕，薛远只要不死，只要留着一口气，他就什么都敢做。小皇帝罚他的手段，受刑还是折磨，薛远都能忍，他唯一忍不了的就是受气。但就是什么都不怕的薛远，还真不想看到小皇帝对着他一脸怒容的模样。小皇帝就没有几次是好脸对着他的，本来没觉得什么，但现在薛远就想： 怎么连那个狗东西都能给好脸色，我就没有呢。 他一路走到翰林院，也想了一路： 小皇帝为什么就不能对着我笑，对我笑一笑，别说去洗马，再扫一次马粪都不碍事。脸色稍微好点，让我埋在水里一天也不是不行。 越是得不到的，就越想要。薛远贱得很，见不得自己被区别对待。小皇帝越是对他冷脸，越是罚他罚得很。如今他就越想看到小皇帝好脸色对的。 贱到骨头里。 等薛远揣着两个砚台来到翰林院时，楚卫和孔义林急匆匆地走出来，第一眼看到的就是他。孔义林不认识薛远，但楚卫一看到薛远就脸色一冷，神情之间的嫌恶甚至懒得掩饰。孔义林上前一步，拱手问道：“ 这位是？” 薛远勾起一个亲切的笑：“ 啊，这位就是圣上所说的孔编修了。” 孔义林点了点头，目光一低，就落到了薛远手中拿着的精致木盒之上。楚卫面无表情地上前，同样拱手道：“ 劳烦薛侍卫走这一趟了。”“ 为圣上分忧，算什么劳烦？都是臣应该为圣上做的。” 孔义林好似没有看出他们之间的不对。“ 薛侍卫，不知圣上赏给我等的是什么？”“ 砚台。” 楚卫看了一眼孔义林手中的木盒，也露出了笑的模样。这个笑落在薛远眼里，就是楚卫对皇上有想法的证据。薛远收了笑，他冷冷地看了楚卫一眼，压着杀意转身离开。楚卫同样厌恶地看了一眼他的背影，两个人简直相看两相厌。 薛元往皇帝寝宫走的时候，脸色还难看着，一路沉着脸走到寝宫处，他怀里装着的厚礼突然从他身上跳了出去，脚步飞快地逃窜走了。薛远猝不及防，眉头一紧，凶神恶煞地跟着这厚礼的方向追了过去。 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